了忠良臣，大人的名字叫侯多。 为抗圣旨，破临门。

君王满州凄凉千般寂寥，一线死罪两泪流，朝暮 哎，走， 这才好容易呀、啊。 群口快板书三打白骨精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宋说班谢志强等。

人信息。 经济联姻做大媒。